魔法炫纹自动追踪目标，无法躲闪，眼瞅就要炸到，就见剑光一道，无属性炫纹一瞬间像是分成了两半，跟着炸开，却是被杜明给劈掉了。哎，好可惜啊！这场比赛观众们兴致平平，大家更期待的是自己能上台和职业选手一战，而在职业选手这边， 此时却都是各个看得很认真，如叶修一样，各大战队的人都怀疑轮回在这一环节里暗箱操作，又把这位观众给挑上了台。不过这也正是他们想看到的，这位游戏一个月的新人到底有多大能耐，大家都很期待。哎，好可惜啊！看到唐柔放出的无属性炫纹未中， 职业选手席这边已经有不少人都在叹息。刚才如果不用龙牙，而是用一个伏龙降天的话，杜明现在恐怕已经糟了。 没错，这美女操作很快啊，如果用个伏龙降天的话，一定会打中的。 还真是个新人啊，40级以上的技能一概不用，真是服了。原本只是度假一般的全明星周末上，职业选手们难得的进行着认真的讨论。 讨论虽然以战队为单位，但是所说的话语却是惊人的一致。大家都看出唐柔因为不用高阶技能的原因，方才错过了一个可以给予杜明重创的机会。而随着职业选手们的讨论，现场观众的情绪却也渐渐被调动起来了。他们原本都以为从那个拔刀斩命中，再到升龙斩接落凤斩， 唐柔的战斗法师恐怕立刻就会被杜明一套连击给打残，谁也没想到，唐柔在被落凤斩劈落的情况下还能完成守身操作。要知道，落凤斩劈落的角色如流星坠地般，那是极其迅速的。在这个情况下，守身成功，这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守身成功后， 立刻开始反击，接连数回合，居然是职业选手杜明处于被动，观众的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而且能看出唐柔错过了一个好机会的，也并不局限于职业选手圈。毕竟刚才那个局面也不是多复杂，有点经验、有点眼光的玩家都能做出那样的判断。即便是自己没有看出的， 很快却也理解了，因为有解说却也是很清楚地点评出了唐柔漏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哎呀，怎么不用伏龙降天呢？ 陈果也是一个资深玩家，方才那局面他都有所察觉，很是遗憾地说着。伏龙降天， 怎么操作他可能都不会吧？叶修说。哦，我忘了。 陈果恍然：“哎，你觉得小唐有机会赢吗？你不要太小瞧职业选手啊。”这话刚说罢，场上形势又已经倒转。唐柔接连几个攻击后都没能奈何得了杜明，很快又被杜明捕捉到机会，抢回了主动。接连几个小技能加普通攻击牵引后，经验不足的唐柔被带入了陷阱。 在众多职业选手齐齐的叹息声中，被杜明一个剑客70级的大招“幻影无形剑”已经打了出去。接连不断的重剑声中，唐柔的战斗法师身遭飞扬的全是雪花，电子显示屏的游戏画面中飞快跳出着这一击的连击段落。“幻影无形剑”是需要完全靠玩家来操作实现全部的连击。 连击的段数越高，自然伤害就越大。目前的最高记录是13阶，职业圈中已经有很多剑客选手达到过这个段数，但尚没有人突破到第14阶。想达到这貌似极限的连击数，出招的距离、角度通通都要盘算在内，而从第一剑到第13阶，其实也就是几秒钟的事。 杜明这一套幻影无形剑打完，最终是10连击， 却是因为唐柔超快的反应，在已经没办法的时候还是勉强闪避了一下，导致杜明最终放招时的距离和角度都没有达到最佳，勉强完成十连击已是不错。幻影无形剑的收招一剑是一记极强力的吹飞攻击，这一击很关键，如果这一击没中，那之后那一秒的收招僵直时间足够让对手把之前受到的伤害通通找回来了。杜明这样的职业选手当然绝不会在这最关键的一招上失误，最终一剑劈出后，唐柔的战斗法师立刻就飘了出去。瘦身操作唐柔当然是顺利完成了，此时对方生命几乎没掉，而他的战斗法师却已经没了五分之一的生命。如今的唐柔已非当日，双方存在差距，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尤其刚才中的这一大招完全就是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上，对方就像是完全清楚他会怎么做一样，一击接着一击的把他带上了那么一个局面，然后让他毫无办法的吃了这么一记狠招。要想超越对手，至少也得知道差距在哪儿。叶修说的这话唐柔一直记得，但现在他发现他和这些职业选手之间的差距让他着实无奈。经验，这是双方最具差距的地方。唐柔这点近乎小白的战斗经验在这些职业选手面前根本就不够看，人家随便就能判断出来他的意图，破坏他的计划，而后呢又是可以轻轻松松地引他上当。 哎，确实是个新人呐。 就在唐柔自己审视差距的时候，职业选手这边的议论却又开始了。唐柔是个新人，这在遇到杜明这样的职业高手的情况下终于是彻底暴露了出来。如果说先前还有些许怀疑的话，但在此刻大家终于是完全确信了。但是这一确信却也让唐柔显得更加有价值。接下来这个新人会如何应对呢？所有人都充满了期待。唐柔动了，虽然已经明明知道了差距，但在杜明冲上来时他依然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龙牙，唐柔这次却是比杜明抢先出手，战斗法师一记龙牙刺了过去。天机，连突，圆武棍，落花掌，依旧只是这点可怜的低阶技能，中间夹杂着一些普通攻击，连串地使用了出来。杜明从容地闪避着，准备着瞅准空档反击。空档出现，唐柔的一记攻击居然完全是偏了两个身位，刺向空气了。杜明瞅准这个机会拔剑，噗，中招声响。杜明惊讶地发现，中招的不是他的对手，竟然是他自己。那刺空的一矛不知何时已经调转，突又捅到了他的身上。这只是一记普通攻击，伤害并不算高，但是却完全出乎了杜明的意料。唐柔的攻击依然在继续，杜明渐渐地感觉到了压力，他很明显地感觉到对方的攻击越来越快了。 他在提手速， 职业选手们自然都有察觉，又是纷纷议论。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唐柔一直以来表现出的手速还不是他的极限，而现在他的攻击节奏已经越来越快。 居然还隐藏实力啊， 有人感慨。 不，这不是隐藏实力， 有人却是有些凝重地说着。 他现在的攻击虽然快，但是没有章法。 细细观看的好多高手已经有所发现，还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的选手们再去看时也是立刻发现了这一点。此时的唐柔攻击好像根本没有什么思路， 只是有什么就用什么，没有什么的时候就是普通攻击。这真是彻头彻尾的小白打法，没有意识，不做判断，只是看到对手在哪里就把攻击指向哪里。这种全无章法的打法本不应有什么威力，但是此时却又是完全的压制住了杜明，因为手速。单以手速而论，唐柔已经达到了职业级别，但他在操作的精准上比较差，为了保证精准只能是放慢手速。但是此时他已经不去顾及这一点，他只是尽他最大的可能把他可以使用的各种攻击手段用最快的方式施展出来。 这手速得有多少啊？这没法说啊，好多无效操作。 职业选手们都有些无语了，他们说手速一般都是指在有效操作的情况下，但现在的唐柔全然不顾这一点。快快快，他只求快，完全飙起的手速下，他的攻击不知多少次都击向了空气，他的走位不知多少次都冲过了头，而后再弥补这些失误，来来回回不知有多少操作是浪费了的。但就这样的打法却是让杜明一时间找不到空档，他看好的机会总是一转眼忽然就没了。 好厉害啊， 陈国看得有些呆了。 哼，真聪明。 叶修却是在笑。 怎么？ 他终于知道差距在哪儿，所以想了个办法来回避。 怎么？ 一板一眼的去战斗，他因为经验上的欠缺根本掌握不到主动，所以他干脆不再想那么多。他现在只是使用着可以的攻击手段，用最快的速度朝着对方身上打去，因为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手速，所以这种菜鸟一样的乱打看起来也挺威力的。 哼，这么说小唐能赢？ 哎，恐怕还是不能。 为什么？ 因为他会累啊，这样的操作能持续多久？ 看到这一点的并不只有叶修一个人，所有职业选手都在认真关注着这场比赛，分析讨论着形势。唐柔大爆手速后，让他们看到了他实力的极限，但是这样的手速维持有多困难，没有人比职业选手们更清楚了。这样无节制的爆手速，最终要战胜的其实是自己的疲劳。杜明一样是职业选手，一样明白这一点，被称为狂剑士的他此时被人这样乱七八糟的压制着，他的心里可是很郁闷的，但是偏偏又没有办法，他无法预测出对方的意图，因为那根本就是在乱打，他也没法去和对方抢攻，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单以手速而论的话，他居然比不上这个业余的观众。 这个新人果然有两下子，不过这样的攻击你还能撑多久？ 杜明看了看自己角色的生命值，心下想着。疲倦，唐柔很快就已经感受到了，在这种极限的操作下，没出一分钟手指就已经感觉到了疲劳，而后到手腕，到手肘，沿着手臂，疲劳的感觉一路向上冲击着。自己能坚持多久呢？唐柔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他的精神已经完全集中在了对手身上，在高速攻击的同时，他还在努力想保持操作的精准，他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攻击落到对手的身上。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四分钟，职业选手们的神情一个接一个的变了，他们发现或许手速还不是这位美女玩家身上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她坚持着这种手速的毅力。四分钟，这样的手速居然足足坚持了四分钟，不少选手都已经开始扪心自问，如果让他来报自己的最大手速的话，可以坚持多久？ 更更可怕的是，四分钟了，这还没有停，战斗依然在高速中进行。 如果不是他不会用大招的话，这场比赛说不定他已经赢了。 有的人说着， 那也未必，大招的话收招破绽更大，他这样乱打一气，大招很容易放空，那要一个放空，多快的手速也没法取消系统强制的收招僵直啊。 这么说他只用低阶技能反倒是占便宜了。 只可惜低阶技能的输出实在是有些低，他的准确度也实在有些差，看目前这进度，他想这样打倒杜明至少得撑上十分钟。 十分钟？这不可能吧。 居然没有人敢轻下结论，因为唐柔已经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这样强烈的求胜欲望却只是在这样一场无足轻重的表演赛里。这人会有多强大的精神，他们觉得已经不是他们能理解的了。五分钟，六分钟，转眼又是两分钟过去，战斗法师那不成章法的攻击依旧不可思议地保持着高速。 怎么搞的？这家伙难道是开了挂了？ 一分又一分的等待机会的杜明有些焦躁了，他的剑客生命已经下去多半，对方因为疲劳降低手速，或者是来点超级破绽的情况却始终没有出现。他可以感觉得到对方一直在很认真的坚持，虽然他无法保证所有攻击的准确性，但他却一直尽最大的努力。噗，又是一声被击中的声音。几分钟里这声音已经让杜明有些麻木了，经常性的打中着他，只是因为不是低阶技能就是普通攻击，伤害有限，他才能坚持到现在。对于这一击命中，杜明没有过分的紧张，他一直也是努力在闪避着攻击的，偶有被击中，那也确实是自己的手速有些跟不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噗，谁想着刚中一招没过一会儿，就又是传来一声，杜明又被唐柔的战矛给刺中。噗噗噗噗噗，接下来的一分钟里，这攻击命中的声音居然越来越是紧促紧凑。杜明的剑客正在连续的被击中， 怎么回事？ 杜明茫然了，职业选手们也茫然了。 他的手速还在提升？ 所有人先想到的都是这个。 不，他没有。 忽然有一些眼光更加毒辣的家伙们已经发现了问题。 不是他的手速变快了，而是杜明变慢了。 这句话犹如炸雷一般，迅速就在职业选手这边炸开了。 虽然这玩家的攻击没有章法，但是如果一直不动，杜明也早死了十回八回了，所以他也一直得尽最大的努力来躲避这些攻击。对方的攻击快，他闪的也得快。进行高节奏战斗的并不只是单方面的一人，而是双方面的。虽然杜明的消耗比不了对手，但是他比对方先受到了疲倦的影响。 就在大家都在估计唐柔能否坚持到十分钟时，此时却已经赫然发现，先一步坚持不下去的居然是杜明。接连的攻击不断地落到他的剑客身上，杜明初觉茫然，也以为是对手又提了手速，但是很快却也意识到竟然是自己变慢了，跟不上对手的手速了。而此时他的生命已经进入红血状态。